傍晚，严城和苏兰回来了，还买了两瓶红酒。苏兰笑着和他们打了招呼后，就去厨房忙着做饭。严城也说先去准备摆放碗筷，让他们再等下。安宗问他要不要帮忙，他摇着头说： 哎，你们是客人，不必动手做，等会儿小兰菜好了，你们就可以尝尝她的手艺。 说完就拿着红酒去餐厅了。过了不久，他们就闻到一阵菜香，哼，味道真好闻呢。想到自己和白衣午饭是在火车上仓促解决的，一下午过去早就感觉腹内空空了。安宗他们也不客气，没等他们招呼就往餐厅走了过去。到了餐厅，却看到严城正蹲在地上，扭着头低着脑袋，样子就像是一个老猿猴在抓耳挠腮。看到这一情景，安宗吓了一跳，他喊了一声： 哎，严城，你干嘛呢？ 严城回过头去看了安宗一眼，嘴角微微一翘，那眼神是一个女人的眼神。如果不是自己从以前就认识严城，安宗真怀疑他是不是个娘娘腔，而且那眼神还流露着说不出的阴郁和诡异。安宗不自觉地后退几步，被身后的白衣挡住，他连忙又喊了一声： 严城， 搞什么呀？这小子难道在玩行为艺术，趴地上扮母猴子？ 过了两三秒，他突然像是刚刚看到安宗一样，马上恢复了神态，站起来整理下衣服，尴尬地笑了笑： 那个东西掉地上了，我在找呢。 安宗怀疑地看着他，感觉他身上到处都是怪异。 他好像变成另一个人，这个人真的是我以前认识的严城吗？ 就在气氛十分尴尬，安宗满脑子雾水的时候，厨房的门打开了。苏兰捧着菜，看见他们表情怪异地站着，疑惑地看了看他们说： 出什么事了？阿城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帮忙拿菜。 你看，快要结婚了，都是这样的，神经有些紧张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坐下，我去端菜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还是跟着他来到餐桌边。饭菜很丰盛，都是安宗喜欢吃的菜，看来严城还记得自己这个老同学的口味。几人坐在一张很大的红漆实木餐桌上，盘子摆得满满的，色泽诱人。但奇怪的是，餐桌上摆放着八份餐具。安宗疑惑地问严城： 你还有朋友来？怎么有八份餐具啊？ 没了，这个只不过是小兰家里的习惯，婚礼前一天弄四个空位置，和祭祖什么的差不多，没什么，多放个碗筷罢了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了眼，白毅皱下眉头，首先坐了下来，安宗也挨着白毅坐了下来。严城客气地给他们倒酒： 来，满上满上，我们兄弟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喝了。 安宗也怀念起过去，大学的时候偷偷在宿舍喝啤酒，还怕被校监发现，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呀。现在看着严城如此意气风发，虽然已经回不到过去了，但是严城依然是自己的好兄弟。那么想着，安宗一扫前面的疑惑，开怀地说： 也是啊，难得兄弟你结婚了，一定要庆祝庆祝。 严城帮安宗斟满了酒后，就去给白毅倒，但是白毅轻轻地用手覆盖杯口，淡淡地说了声： 我不喝酒，谢谢。 难得我明天结婚，少许喝点也无妨吧。 安宗很不好意思，没想到白毅会那么不给面子。这小子其实是能喝酒的，虽然酒量不大，但好歹一杯白酒是能消受的。不过安宗也知道，白毅不想做的事情，越劝他越不会答应，反而会觉得厌烦。安宗干脆打岔道： 哎，严城别劝了，他不喝我喝。 说着举起杯子就猛地灌了下去。他正沉浸在自己的豪爽感觉下，突然感觉身体有那么点不对劲儿，就像是心底被砸了块冰一样，悲哀地想： 我也就那么点酒量啊， 白毅本想要阻止，见安宗一饮而尽，只有摇了摇头，叹口气说： 他也不怎么能喝，我们就吃菜吧。要喝，等明天婚礼上，我们一定不推辞。 安宗想说些什么，但是白毅用手拉住他的胳膊，不动声色地笑着说： 你看，今天主要是来参加婚礼的，如果现在就把这小子灌成了烂泥，明天估计也就参加不了婚礼了。 是啊，我一高兴啊，忘记了其实小安没什么酒量。那么这样吧，我们以茶代酒。 你们男人一谈到喝酒就个个像不要命一样，别光顾着喝，也尝尝我的手艺。 是是是，老婆大人的菜我们一定不能错过，绝对是人间美味啊。 安宗拿起筷子夹了块肉，但是吃在嘴里却觉得那块肉的味道说不出的古怪。这些肉好像被放了很久，没有了原来的新鲜和弹性，但是肉是刚刚买来的呀。安宗奇怪地再夹了一块，发现吃到他嘴里就感觉肉的味道变得很木讷，就像是供给死人的祭品一样。安宗看了其他人，他们貌似没有发现菜的味道奇怪，就连白毅好像也没有发现菜的古怪。难道是喝多了味觉麻痹了？安宗干涩地吞下食物，说实话他很饿，但就是怎么也吃不下，一扫前面那种对吃饭的渴望，现在一点也不想吃了。此时安宗瞥了一眼对面的空位子，发现光滑的漆面上那四个空位子竟然倒映出四个人影来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仔细看看那四个空位置，没有人啊，真的喝醉了吗？吃完这顿毫无味道的晚饭后，大家去了客厅，聊了一些毕业后的事。原来严城毕业后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遇见了苏兰，他被苏兰的美丽和温柔吸引，两人交往后不久，严城有一回买了福利彩票，居然开出了大奖，于是在苏兰的帮助下办起了贸易公司，炒起了股票，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生意兴隆，股票也连翻了几倍，短短时间里就积累了大笔资金，可以说是像被财神祝福了一般。安宗又想起严城在那封信中说的神秘发财方法，既然来了也就顺便问一句。 哎，严城，你说你那么发达全是因为你有一个改变自己财运的方法，这到底是什么方法？不会就是认识你老婆吧？那我们就没机会了。 这个方法的确是苏兰告诉我的，我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彻底摆脱贫困，现在的我可以说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也可以的。等到了明天我就告诉你，然后你也能像我一样发达。 你确定这样的方法可以带给自己想要的东西吗？有时候你要的东西可能是要用更加珍贵的东西来换取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什么是只赚不赔的法子。 是啊，或许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所以特别相信运气。 他看了看苏兰，后者甜美地冲他微笑。于是严城又说道： 现在我的一切都是靠我的双手挣回来的。 安宗发现严城有些激动，他双手紧紧握拳，身体微微颤抖，他调整了呼吸，然后对着他们微笑说： 你看，有些时候啊，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容易激动，我知道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，所以我会更加珍惜。 好了好了，那么晚了就让他们休息吧，明天才是精彩的一天。 是啊，不早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才是最精彩的。 安宗一时无语，但是又想要再说什么，话到嘴里却没有了。安宗只能点点头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而他心里却开始非常不踏实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。